Thank you. 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音乐大师刘天华诞辰百周年纪念专辑中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《闲居吟》《空山鸟语》《光明行》《独弦操》《竹影摇红》《歌舞进》《改进操》《虚赖》《变体新水令》《竹影摇红》《歌舞引》《良宵》《光明行》《汉宫秋月》《熏风曲》《花欢乐》《汉宫秋月》《三宝佛》《飞花点翠》平沙落雁、歌舞引，其中重复的曲子为不同演奏家演奏的不同版本，以及刘天华本人演奏的录音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